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地面低气压天气系统的影响，本市今天白天到夜间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，空气湿度较大，气温较高，且今天能见度较差，午后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夜间会发展成全市性的降雨，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，午后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偏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阵雨，东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马可波罗临出发前，忽必烈把他叫到身边，叮嘱道：我给罗马教皇、法兰西国王、英吉利国王的国书你都带过去交给他们，告诉他们我们大元国欢迎他们本人和友好使臣以及百姓商贾，我们大元国敞开国门欢迎他们，我的几个韩国都在他们门口，我们友好相处。马可波罗答道： 是大皇上，我都记住了。 忽必烈笑道：我担心他们不敢来呀。十几年前，我让你的父亲带来100个工匠术士，你们的国王却没敢让他们来呀。 马可波罗说：大皇帝，他们确实是不敢。他们一没有你这么辽阔的土地和数不清的人口，二没有你这样的蓝天般的胸怀和眼光，所以他们都害怕呀。 忽必烈听罢哈哈大笑道：他们让我的祖韩这个上帝的鞭子给抽怕了，情有可原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把我给罗马教皇、法兰西国王、英吉利国王的信都交给他们，告诉他们我忽必烈欢迎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使者来我们大元国，我们大元国的大门永远敞开着欢迎我远道而来的安达。啊，远道而来的安达。 马可波罗激动地说：大皇帝，您真的是一个世界大皇帝，全世界所有皇帝都在您的脚下颤抖，他们对您而言都是小皇帝呀。 忽必烈笑道：马可波罗，你也会说好听的话了。行了行了，不要说了。还有，你要小心谨慎，不得有半点疏忽。除了公主的随从人员以外，我给你配一个副使，给你当助手。 忽必烈命人去把官服拿来，两个侍女从里面捧出两大布包 放在马可波罗的跟前。忽必烈说，这是给你的四季官服，也是给你的送行礼物。今晚我还给你设宴送行，回到家乡后还想来，随时可以来。我活着，我还接待你，我要是死了，太子接待你，这里也是你的家。马可波罗站起来施礼，深情地说，谢大皇帝，这里也是我的家，也是我的家。东宫马厩里，真金、贺仁杰二人站在一旁，看着驯马手们在刷八黄。真金说，三哥识马呀，那白马可真是一匹宝马。贺仁杰说，是匹好马，那天皇上问起他这是哪儿来的，他说是从青海贩来的，我看那马应该是波斯马。真金惊讶地问道，哦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贺仁杰说，波斯马、青海马那最大的区别就是波斯马后臀比青海马宽，后腿更有力。真金说，从青海贩来的波斯马也未可知。贺仁杰，父皇认为董文炳老了，还是让你回到他身边。你去吧，父皇自你小的时候就喜欢你。贺仁杰沉默不语，良久才说，那谁跟你呢？真金说，朝伦怎么样？贺仁杰想了想说，嗯，我看可以。真金说，好，那就让他跟着我吧。公主明天要出嫁到远方了，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面了，查比的心也碎了。有哪个女儿出嫁当母亲的不心疼呢？查比坐在床沿上，公主穿着嫁妆跪在床前失声痛哭，查比颤抖着双手抚摸着女儿的脸，站在周围的侍女无不泪挂脸上，这悲痛的沉默实在是令人窒息呀。三哥把马交给御马院了，生怕忽必烈不知道，于是还亲自跑去告诉忽必烈。忽必烈又问这是哪儿的马，三哥依然答说是青海的。忽必烈说，难得你有这份孝心。三哥答道，皇上，这是臣下的荣幸啊。忽必烈又问，那天我的车仗那么多人，你就没看见？三哥说，这马跑得快，眼前景物缭乱，两耳呼呼灌风，什么也看不清，什么也听不见呢。忽必烈笑着说，原来如此。御史台府衙院内，玉溪铁木耳正在懒洋洋地晒太阳，只见陈天祥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大人，满朝文武都在议论，前日三哥骑着白马在皇上车帐前飞奔，耀武扬威，这还差点惊了驾。大人，我们台察官们为朝廷纠合百官，此等狂徒不弹劾，那我们是失职啊。玉溪铁木耳听完撇了撇嘴说，嗨，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原来就是这个呀。陈天祥啊，陈天祥，论学问你呢通古博今，但是论做官你连百家姓都不懂，去去去去，该干嘛干嘛去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贺仁杰认为，三哥进献的马应该是波斯马，于是过来报知忽必烈。这时，忽必烈正在皇宫花园的一个亭子上坐着养神。听贺仁杰说完，忽必烈问：你认为白马就是波斯马？贺仁杰说：皇上，那天在野外我就感觉到它是一匹波斯马，昨日我到御马院特意看了，确实是波斯马无疑。忽必烈望着水面说：哦，你去打听清楚这个马的来历。贺仁杰点点头。这时一个侍卫来到亭子边说：伯彦丞相求见。忽必烈于是站起来往宫中走，贺仁杰也跟上。到宫内坐定，伯彦说：皇上，海都果然又起兵了。忽必烈表情痛苦地说：他是让我不得安生啊，为了剿灭他，死了我儿北安王，两个侄子和无数将士。伯彦说：皇上，臣带兵前去，还是那句话，不彻底剿灭他，誓不还朝。忽必烈说：我实在是不忍心再让你出征了。伯彦说：皇上的知遇之恩无以回报，臣只有平定叛贼，心里稍安呐。皇上，我镇北数年，熟悉那里草草木木，您就让臣去吧。忽必烈感叹道：真是治世出贤臣，变乱显良将啊。你容我跟安童他们商议一下。伯彦退下，贺仁杰进来报说：皇上，那白马是波斯国王送给三哥的。忽必烈听罢，捻着胡须沉默着。御史台府衙内，玉玺铁木儿正在批阅奏章，陈天祥进来说：大人，我们上的那么多奏章，皇上为什么还不签批呀？那桑丞相克扣各行省御史台的支用，那都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各行省御史台那都要关门了。玉玺铁木儿不耐烦地说：就这事儿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陈天祥使着小性子说：不，大人，这事儿还不够啊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了。大人，干脆让我放外任吧，眼不见心不烦。玉玺铁木儿说：不想干了是吧？好，我就给你找个心不累的地方，你去吗？去，马厩喂马去。陈天祥愣了片刻，又扑通跪下说：下官谢大人，我这就去马厩了。御史台府马厩里，陈天祥整整齐齐穿着四品官服，拿着簸箕往马槽里添草料，边添着草料还边念道：哎呀，马儿马儿，吃吧吃吧，不用愁来不用急，哼，人若变成马儿好，只管喝来只管吃。几个养马人过来要抢他手中的簸箕，说道：大人，让小的们喂吧，大人别把您官服弄脏了。陈天祥不耐烦地说：去去去，边去，从今以后我就是马官了。养马人闻听，只得傻呵呵地站在一边。陈天祥陈大人亲自来喂马了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马厩，来看的人是越来越多。 马夫们站在一旁嘻嘻哈哈，指手画脚地嘲笑着陈天祥。一个马夫说， 大人，您喂马比写文章那可是漂亮多了。 另外一个马夫说， 我们干脆换换吧，您把您的官服托给我。 这还有一个马夫说， 你们不知道，陈大人有个顺口溜更好呢，让陈大人唱给咱们听听。 陈天祥正了正衣冠，清了清喉咙说， 各位听着啊， 我这个顺口溜呢就是给你们编的，我念给你们听。马儿马儿吃吧吃，不用愁来不用急，人若变成马儿好，只管喝来只管吃。 马夫们听完一齐喝彩道，好。 这时玉溪铁木儿走了过来，轻咳一声，众人回头瞅着他都跪了下来。玉溪铁木儿叫了一声陈天祥，陈天祥是慌忙失礼，玉溪铁木儿让他走，于是二人往外走去，只剩下马夫们站在那儿，傻傻地看着他们。海都又起兵了。伯彦对忽必烈说， 海都又起兵进犯哈拉和林，西班告急。 忽必烈叹息着说， 海都不除，我夜不能寐呀。 三哥说，皇上，臣愿领兵前去剿灭海都。玉溪铁木儿斜了一眼三哥，不屑地说， 这是去打仗，那不是去收银子。 三哥瞪圆了眼说， 我当年平定吐蕃叛乱，皇上知道，你们也都知道，大人为什么蔑视我。 伯彦说， 皇上还是微臣去吧，我熟悉那里的山形水势，熟悉海都的战法。 安童和玉溪铁木儿都表示赞同。 忽必烈说，我本想让真金再去平北，但是他到江浙监督水军练习和北征日本，一时回不来。伯丞相又愿率军平北，准奏授伯彦为平北军都元帅，在上都集结10万兵马，从上都出发，授纳沙布花为平北副都元帅，北族军备随后出发，移驾到上都。伯彦、安童二丞相随驾到上都，三哥、玉溪铁木儿留守大都。 众臣退下，忽必烈让玉溪铁木儿留下，对他说， 让你留守大都，你可知我心意？ 玉溪铁木儿说，臣明白皇上心意。忽必烈说， 那匹马就是波斯马呀。 玉溪铁木儿问， 那是波斯国王送给他的吧？ 忽必烈点了点头。玉溪铁木儿又说， 皇上，您就放心移驾上都吧。 忽必烈说， 我受贺仁杰为兵部侍郎大都守备，让他负责大都宿卫兵马。 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道，皇上，刘丞相求见。刘秉忠颤颤巍巍地走进来，跪下给皇上请安。忽必烈慌忙扶起他，刘秉忠站起来坐在一侧。忽必烈说， 刘先生，你病好了？我看你还这么虚弱，你这进宫是干嘛呀？ 刘秉忠说，皇上，我要跟您去上都。 忽必烈闻听惊讶地说， 啊，你这身体吃得消吗？你还是留在大都好好休养吧。 刘秉忠固执地说， 不，皇上，臣求皇上了，我是非跟您去不可。往年您总让我留守大都，臣是二话没说，唯有这一次求皇上恩准。 三哥府马厩里，驯马手牵过来三匹白马，理着毛。这时三哥与总管走过来，二人站住，端详着这三匹马。三哥拍着一匹马的脖子说，这还真有点像那匹马。这马呀，外表看三分，骑了看四分，剩下三分看他的气性。那匹献给大汗的马呀，我看后外表给他三分，骑他奔驰又给了他四分，他那气性啊，我想给他五分。那马呀可是万里挑一啊，但是这匹马我还得遛他一程再说。 总管说，那丞相就遛吧，反正您现在是流经，皇上去上都了，再没人能管得了你了。 三哥说，明儿个我就去遛他，你呀好好准备，鞍子嚼子等等都给我换新的，宝马配金鞍呢。 二人看完马回到屋中喝茶，三哥对总管说，这些日子你要好好的给我盯住玉溪铁木儿，看看他有什么动静。皇上让我以中书丞相身份留守大都，这大都不能出任何事情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